嗨，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来来来，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一起来报个到，来点一首歌吧。看看已经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跟宋丽说这个已经到家了，准时收听，不然总觉得中午好像缺点什么。春风十里不如你，好久没见了。还有最佳基本 HIT 圆圆 Cherry 特鲁伊，还有你哈，他说节目马上开始了，要提前等待。也看到了 Mr. 白快乐的小猪娃娃雪，还有林，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今天感觉人还蛮多的，这个时候欢迎你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你的心情，看看最想点播哪一首歌来送出你的一份祝福呢。比如说接下来12:06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消愁》，是来自林今天在节目之前就已经提前预定的一份生日祝福。他说今天2018年9月26号是我女儿11岁的生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想点播毛不易的《消愁》，希望她能够永远开开心心，快乐成长。在12:07为你送上。 当你走进这欢乐场，背上所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没人记得你的模样。3巡9过，你在角落固执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喧嚣里被淹没。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坐上课，自以为是的表演着，伪装着，舞蹈着，疲惫着。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唤醒我的向往，温柔了寒窗，于是可以不回头的逆风飞翔，不怕心头有雨，眼底有霜。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死亡，宽恕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好吧，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清醒的人最荒唐啊，清醒的人最 荒唐啊。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今天还有挺多好消息要在节目里面跟你分享的，比如说公众平台上，我们首先来看看后来报道的十一、初一，还有雨香都来了，考拉、根根，Silence 给我留言，他其实在之前呢9月17号的时候点播了一首歌，当你老了，要送给妈妈。当时他说妈妈是在周五的时候做了心脏手术，还在恢复室，然后我就告诉他在播完歌曲之后希望出院的时候来报一个平安，结果刚刚就给我留言了，他说我来报平安了，妈妈在点歌播放的第二天就已经从恢复室出来了，而且上周五呢就已经出院回家静养了。谢谢大家，也祝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各位关心的朋友，天天好心情，工作顺利。还有昨天要已经送出歌曲的王竹，他今天留言说呢，昨天的节目听的是回放，听到歌曲的时候感动得不行了，我会努力的生活，也会好好的照顾好孩子，谢谢各位的关心。其实你会发现，当你在节目里面点歌的时候，虽然你只是送给了一个人，但是你的这条留言会被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故事会分享到更多朋友的心里面，他们也会发来文字或者是发来语音来支持你，给你一种力量，给你一种鼓励，而这就是一种音乐的力量吧，团聚在一起的大家庭的感觉。继续，我们要在12:13送出的这首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Olivia，他要点播五月天的《干杯》送给林先生。他跟我留言说，我选了和英语有关的专业，虽然说语言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愿意去突破，因为这是林先生曾经带给我的力量。他最喜欢五月天了，今天我要在节目里面送给他一首《干杯》，送给我们的青春。 会不会有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如果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无条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在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要听曾像诺亚方舟坚持誓言，只是我望着海面，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这些年买了四轮，买了手表，买了展演，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笑点，低的哭点，却没伸手点。成熟就是幻想，幻灭一场磨练。我 什么，只有梦想越梦越小，小的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千杯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开个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可是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天空不能黑了又蓝，亮了又黑，能否你再来相挺，远走高飞，再没力气追。 我猜你也会想有一个时光机，对吗？将时间倒退回去，你最想见到谁？最想说哪一句话？最想听到的一首歌是什么？你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来告诉我。我们今天同样在音乐里面来传递这样的温暖的祝福。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继续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祝福，或者说是对于自己的一份纪念吧。小馒头在公众平台上给我留言，他说中秋节前呢，因为离婚了，跑来北京找我姐散心，正好在上周六的时候赶上了莫文蔚的演唱会，在现场听她唱歌。之前和前夫在一起的时候，每次去 KTV 都会唱 Carrie 的歌，但是没有想到第一次看她的演唱会，第一次听现场，竟然是和姐姐在一起。对于爱情没有任何的亏欠，也没有任何的记恨，我只希望今天在节目里面再一次点播我们都很喜欢的电台情歌，希望我和前夫能够都过得很好吧，能够拥有各自自由的人生。12:19，来自小馒头的点播电台情歌。上周六莫文蔚的演唱会，你在现场吗？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得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 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接着我们要在进入广告之前播送的这条歌曲，来自公众平台上一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不确定这条留言会不会被读到，也不确定呢他会不会听广播，但是今天我想通过节目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我在一个美好的年华遇到了一个对的人，但是可惜自己没有能够珍惜，一切的悔恨也只能自己来背负。只希望今天通过节目播放这首歌曲，希望他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开心快乐。这位匿名的朋友，他没有确定要点什么歌，但是根据他的这段留言，我为他选了一首刘若英《为爱痴狂》，希望你的那个女孩子能够听到。 深藏着你。

为全国歌迷献上的声势俱佳的四面台演唱会。除了献上花火、存在、当我想你的时候等高传唱的经典之作外，还将呈现早安女士、旅途、出道二十年来的诸多优秀作品。除此之外，依然有广受大家喜爱的歌手舞台上改编翻唱歌曲儿时、空空如也等。最后再来关注中秋前夕，毛不易个人全国巡回演唱会《像我这样的人》首站在上海唱响，接下来还将在北京、成都陆续举办。现场氛围火热，歌迷全场首首合唱，还制造了金色灯海，画面唯美。演唱会结束后，毛不易演唱会更是登上了热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来点歌，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呢，直接写一首你最想听到的歌名，也可以告诉我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午后时光，你希望把音乐把一段祝福送给谁。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开场曲，下半时段的音乐，第一首来自公众平台上春风十里不如你点播，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摸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从来没有忘记我。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如果刚才这首歌曲也唤起了你关于青春的回忆，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直接来点播一首歌就好啦。看到很多朋友都来留言，比如说林，他说喜欢这档节目的风格，每次推荐的歌曲、点播的歌曲、新歌、老歌都有，而且好像跟广播前的各位朋友喜欢的类型还蛮相似的。还有建成，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他说第一次在公众平台上报道，非常喜欢这档节目，在中午能有一种温暖的陪伴。继续，我们要在平台上来为你播放歌曲，送出祝福。来自平台的初一，他说在繁忙的节前，在路上奔波于各个部门，等待着各种手续的完善，这样的一个中午，希望能够在节目里面听到一丝的温柔，一丝的温暖。想要点播《明天你好》牛奶咖啡的这首歌，要把它送给此刻正在像我一样在路上奔波、在路上盲目的各位女性朋友。12:41，《明天你好》，题初一，送给各位朋友。 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 牛奶咖啡告诉我们，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但是却提醒我们勇敢是什么。我就又想到刚刚在开场曲的时候听到张雨生里面也在说，你是不是也像我经历过低落迷茫，却依旧想要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那我们换一个节奏吧，12:45接着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See You See Me 芒果点播的一首非常熟悉的歌，花香在此刻要通过节目送给稻草人。 世事如书， 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今天临近节目的结尾，可能只能放一首歌了，但是还要在平台上念一念大家的留言。比如说 See You See Me， 刚刚听到自己点播的歌的好像应该是激动了吧，说好多好多谢，这个应该怎么翻译怎么念。12点50分，还有朋友留言了，比如说春风十里不如你，他说今天呢好像点播的歌曲还都是我喜欢听的，经典地道。还有朋友的留言是来自肖萌，他说如果我有一台时间机器的话，我会想回到我的初中时代，回到父亲的身边，好好的陪陪他。小时候父亲总会给我唱的一首歌，篱笆墙的影子，然后在接我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会边骑车边唱，也就是那部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今天也是希望能够在节目中再一次回味。还有最佳基本 HIT，他留言说想要点播吉克隽逸的《月到天心处》。11长假即将来临了，今年还是没有例外，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也希望在节目里面祝爸妈、祝爱人和孩子都要好好的，我爱你们。如果说接下来的11假期你也不能回家的话，也欢迎你在这周的时间内，你都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来直接给我留言。错过了直播没关系，今天下了节目你依旧可以给我发来，你告诉我思萌，我希望点播一首歌在哪一天播放就好了，我会在那天的直播节目里面为你播送出来。很多朋友我相信可能没有办法及时团聚，但是我们可以做到在音乐里面把这样的一份想念，让它跟随着秋风走到越远越来的地方，走到家人的耳边。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说要把这首歌曲送给假期依旧努力工作、依旧为了梦想打拼的每一位回不了家、没有办法和家人团圆的朋友们。 500 miles离家500里，这个版本出自《醉乡民谣》这部电影，送给你。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中午12点再见喽。